好啊，咁下个星期有咩好嘢睇到，或者嚟紧有咩好嘢睇到咧？ 嚟紧就真系港产片嘅天下，连续几套啊！咁啊要 下星期真系唔系讲嚟紧十一月嚟嘅，我礼拜 就下星期啦。 系有咩嘢好嘢咧？不打介绍。 有几套话题嘢嘅。 沦落人。 系。沦落人啦。系啦，沦落人。咁《沦落人》就第三届首部劇情片计划，即系叫做大专组得奖作品。咁啊，导演新导演系陈小娟。咁《沦落人》咧，其实系讲黄秋生就论个奔妹，即系嗰个叫系讲呢个奔妹同主人之间嗰个关系，长期病患者嗰种关系咁样。咁啊，黄秋生论啊，阿魏英雄嗰几多钱啊？系咪？系咪死？我都惊我。 咪即系个奔妹系阿魏英雄做噶？ 唔係， 聽唔到。 嗰位都係葉童嚟嘅。 葉童。個 賓妹唔係魏英雄 哦。哦，葉童係啊，葉童係葉童，葉童啊，魏英雄係翠絲啊，係我記錯，係冇錯。 個葉童係賓妹。 葉童係賓妹。 唔係。嚇？係啊。 葉童點會？ 妖王咪 有賓妹？ 唔係有個真係賓妹嘅名嘅喎。 嘅名嘅喎，係咯。 係啊。 個資料。 哦。 哦，咁啊系啊，咁啊应该唔系啦，系啦， 即系有个奔妹嘅吓，有奔妹做嘅，真奔妹做嘅。 哦，明白明白，即系得承担咗啊，可能系嘛，好咁， 冇错，系啦。 咁 呢套 好睇在咩咧？即系其实系已经知道好戏嚟嘅。 而家要注意啦， 系咯。有咩 认真戏咯，攞奖戏咯，有机会即系啲提名攞奖提名嗰啲戏，系啦。即系都系小奔嘢嚟嘅啫。 唔系绝世好奔嗰啲，系啦。 唔系 啦，冇错。 真系有啲讲到啲嘢嘅，即系。即係菲律賓傭工同香港僱主， 冇錯 咁、嗯、除咗你揾燙斗辣佢之外咧，又可以有好多即係情義嘅，係啦， 係 咁佢就係講呢樣嘢啦， 即係探討呢個問題啦。咁跟住啱嚟緊個禮拜咧，就係、是、仲有套就叫《逆向有拐》，個名字比較怪嘅。咁、 哦《 逆向有拐》咧，調翻轉就之前有套叫《點對點》，咁係陳豪做嘅愛情片，都香港都三年前上，咁就我覺得好睇嘅，但係就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咁其實係港產片嚟嘅，100%就唔係合拍片嚟嘅。咁而拍得幾細膩嘅。咁嗰個導演咧叫黃浩然，咁好多人都以為佢就係演員黃浩然，即係拍住杜琪峰成日拍嘢嗰、那個，又而家又去咗無線又成日拍嘢嗰、那個。咁其實唔係，同名同姓，即係一模一樣個名，但係係一個好資深嘅廣告導演嚟嘅，其實。即係佢拍開咗廣告，咁、 哦、 點對點咧係佢自己揾咗一啲即係融資，就自己揞錢拍咗300萬嘅啫。點對點、 哦、 就揾陳豪幫拖，即係最大星嘅陳豪啦。 但係同一個導演意思， 同一個導演嘅第二套，但係呢套咧佢就已經點對點咧證明咗佢嘅導演功力㗎啦。你問我佢 OK 嘅，咁嗰年我仲 keep 佢攞最佳新晉導演嘅，不過最後咧就竟然俾嗰個叫做風雨啊。有個咩講精神病，劉青雲論邊個咧？ 暴風雨 係暴風雨嗰、那個，因為 導演啦， 係啦，因為嗰個其實就名門之後嘛，佢跟師傅係跟啊邊個噶嘛？啊， 易東升 係係啦，即係咩？即係小寶派係咁啊，變咗佢攞咁大嗰套，我覺得麻麻。 講你講嗰啲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係邊個人多，即係 friend 多嘅啫，唔代表個即係唔係以個質素，即係唔係絕對以個質素嘅。OK， 冇錯，係有時亦都講下嗰間公司捧唔捧， 係個力開氣，係個實力啦，冇錯， 唔係實力。 系咪即系嗰间公司嘅实力？好意思，系即系公司嗰个 讲到尾都系人物人士嘅啫。 人物啦，冇错冇错，影响力噶喺个。 即系呢啲，我觉得啲即系如果奖系咁嘅咧，会好差嘅。如果系咁， 系 识得人多攞咁，系咯，拍膊头又系威威，又因为捞得耐，俾几个奖你，咁你算系咩奖嘅？我不嬲都冇机会。 不過我講一句，暴風雨我覺得 OK 好睇嘅，其實就 我 唔係話呢啲戲爛片嘅意思，即係可能都其他戲都係好噶嘛。咁你佢攞獎，唔係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唔係話嗰啲得咗嗰啲人係完全冇料到，不過其實可能係有其他人都一樣有料到嘅。咁個差別喺邊度咧？就多咗啲人士嘢，係啊，咁其實就都係一種唔係一種公平現象嚟嘅，係啦。 冇錯。好，咁啊，繼續講。咁逆向有拐特別在咧，佢係一套叫做本格推理電影。另外，亦都係一套咧少有地困獸鬥辦公室查案嘅電影。OK。第三樣嘢，佢亦都係咧改編自一個香港嘅網絡小説。咁咧當時咧，佢個筆名叫文善，文又文人個文，就善良個善。 咁而憑住呢套嘢咧，佢係攞咗日本某個推理小説大獎嘅，得唔得？但係唔係好出名嗰、那個，係係啦。 咁啲人就以為係日本作品。 係啦，我開頭睇我都以為，因為都唔會咁快立啊。咁啊，文善坦白講我唔識啊，即係喺香港作家又冇咩名氣。咁啊，咁如果立咗個大獎，咁喺日本攞咗，咪以為日本人咯。咁啊，以為佢買咗個日本嘅推理劇本拍。 大獎就叫做我講嗰個獎啊。就叫阿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啊， 系边位嚟咧？嗰头先你讲个名啊，边位？ 即系嗰个原著。 唔系你头先讲个奖个名啊？ 我系个奖系咩？ 系啊，个奖啊， 奖用嗰个人个名。 系啊，边个嚟噶？ 庄司就系日本出名嘅本格推理作者 咯。哦 ，OK， 即系我哋一般人就唔识啊，系嘛？ 唔识系真唔识，我又唔知推理界会唔会都响。 应该识嘅，书迷应该识嘅 哦，明白 ，OK， 明白。咁係啦，最後先證實，原來呢個文善係香港 OL 嘅，仲要幸福師奶，佢唔係一個男性嚟嘅，女人嚟嘅，仲要係一個即係都四十歲幸福師奶。原來佢好中意睇推理小說。 哦，咁推理小說不嬲，連出名嘅推理小說作家都有師奶啦，唔出奇嘅。 係啊，冇錯。咁而係香港人嚟嘅，百分百香港人，冇錯。咁而 日本啊，邊個都係師奶嚟嘅？阿係臭佳苗， 係係啱啱啱，知邊個出名啊？呢個咁啊，跟住啊， 寫嗰個咩嗰個咩鬼嘢話？東方列車嗰個唔係師奶嚟嘅咩？ 係明白， 係 即由一開始已經係有女作家寫出嚟嘅，其實呢件事一啲都唔出奇，唔知點解成日大家覺得推理就一定係男性。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睇推理小说或者睇推理故事都系女性，所以其实咧点解喺电视啊，即系就算日本同北美有啲电视剧咧，点解成日都系以啲警匪片嗰啲为主？因为你唔好低估，你以为呢啲系男性，其实唔系噶，其实有好多女性观众噶。 嗯， 系， 佢哋好有兴趣睇呢啲噶，其实系啊。 系，亦都依家话呢个 BL 侦探都开始盛行，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啊，我觉得系。 BL 侦探咩？唔系一开始都有嘅啦咩？系咯，福尔摩斯同华生系咯， 系咯，华生咪就 系。 咁人哋初本来就唔系嘅，当年我搞到变咗系啊，而家即系可能都系因为见到有好多女性观众，的确系。好，就咁。 咁啊，呢套咁就系一个办公室就讲佢话系嗰啲叫咩电邮诈骗啊。即是但有啲商業文件俾人攞咗個， 死人嘅，唔係嗰啲死人嗰種死咗人要查案嗰啲推理嚟嘅。 引發點係呢個，但好似後屘真係有拐人嘅，即係會有人見咗嘅。係係啦，咁然後就睇邊個 兇殺案嗰種，唔係嗰種。 係啊，唔係噶，咁而特別在咧入特別在基本上就冇聲嘅，我定義為啊。咁但係就當然冇聲都總要有啲叫比較出名啦。咁啊最出名就係大佬孝，即係阿孝哥。阿邵仲恒喺入面就做过差佬查案嘅，咁而入面就啱嘅星就系吴兆轩，即系以青春的名义嗰个男主角，即系搞啊刘嘉玲嗰个学生，同埋苏丽珊，咁两个其实都系唔识嘅，系啦系啦咁样， 系， 哦咁都算有啲星噶啦，系啦， 系啦，即系叫做 黑砖就好 埋 佢 系，黑砖好埋啦，嗰啲大啲系啦， 黄敏德啦。 其實分分師不如快快脆脆啊！喂，講 啊，客串有阿黃敏德啦，有阿蔣祖曼啦，即係專做太婆嗰個啦，有阿泰神啦，有阿 邊個泰神又要講多次啦，唔係拳王，係 唔係拳王做 楊過嗰個係嘛？即係最新晉做楊過，同阿叉頭一齊嚇嗰個 係， 又有阿郭文輝啦，有阿曾江啦，有陳豪啦，有袁文傑啦。 系 大炸嘅。 哦，咁讲即系套戏都好多，大家认识嘅观众。 仲有一个嘅就系咩啊？好气量嘅杨炳基， 系 都有份做。系啦， 你点解咁特别介绍咧？呢个 即系好气量啦，以前旺角嗰个系专用区啊。 咁但系嗰个喺嗰个行人专用区，佢冇演出噶嘛？佢自己系啦。咁边啲 有时会出嚟？ 边啲戏有睇过佢咧？最紧要大家想问下。 咁啊，好少演出嘅，咁就係喺電影就 好， 不過就係啦，第一睇啦， 特別推介咁樣，你講到係啦， 唔係，係 咯，好啦，咁呢個好特別，係啊，即係最特別就係呢個係竟然係喺日本一個推理小説咁，即係咁多即係勁人嘅地方而可以攞到獎嘅一個故事咧，係香港人寫，呢個真係個哇，第一要睇下 係啊，呢個 一回事， 係啊， 因為我哋不嬲都覺得香港寫推理係好流噶嘛，啲人。 竟然今次係有人啊攞到咁嘅名譽翻嚟，咁到底係一件點嘅事咧？係啦，咁啊睇下啦。OK， 好， 好 冇， 好錯，好。之後就係翠絲，11月22日，翠絲就黑仔，即係叫做飾演呢個跨我諗逆伏癖咧，應該係咪叫做？ 逆伏癖 跨性 好似就係。係 咯係咯係咯，咁一套，咁佢就大星就係魏英雄啦，跟住另外。其实我睇唔到另外啲，我望到有啲 李香莹啊， 李香莹啊， 系唔使 仲有呢一部戏提名咗金马奖嘅最佳男配角同女配角啊嘛， 系 啊，咁就阿魏英雄就系提名最佳女配角，而提名最佳男配角嘅咧就系一位平时做开舞台剧嘅演员，就叫袁富华，呢套有份演出嘅。 但是提名金馬即係講真，就算攞埋咧，啲人唔當一回事 嘅。係金馬白紙咁都係一個例子啊，攞埋啦。 唔係好當一回事嘅香港人。 嗯。 咁啊，提 到大就話題作㗎啦，一定係啦。 係啦，話題㗎啦，同埋提個男主導演咧，其實就係新晉導演李俊石啊，石就係好石大無痕石葉。其實佢已經係好強嘅先浪潮短片，攞咗好多屆得獎者。即係佢不嬲拍開短片，呢套係佢第一套商業嘅長片咁樣，即係唔係新人嚟㗎啦。 不留意啦，都係幾好。 不留意啊， 不過就都唔係科幻㗎啦，係啦。不過即係你話推理都可能有少少諗到嘅，係啦。 系啊， 但系都唔系雷士尼系科幻啦。咁你港產片好難嘅，好難係科幻嘅。咁但係都值得介紹嘅，下禮拜留意一下。咁睇到都要同大家講下啦，到時係咪？ 係， 嗯， 係22號上，不過16號又有市場呢一套戲。 哦，你意思啊，翠絲？ 係翠絲。 係啊，六號已經。 哦，即係所以就係叫做下星期電影就咁解。 都歸納埋下。 未正常嘅，咁但係頭先嗰兩套就正常啦，之前嗰兩套。 都係正常啦。 係啦， 咁睇到應該會睇啦，不打係嘛？ 冇，實會睇，實會睇。 係。咁啊，同大家再講啦，下星期。 嗯。 喂，咁好啦，咁仲有咩其他戲會做咧？嚟緊。 如果係科幻片嘅咧，下個星期就係大君主之翼嘅。 冇錯。 好快咯。 什麼東西嚟咧？再解釋一下。 就係、是、啊 ，J.J. Elvin 講二戰打啲喪屍怪物 嗰套。 哦， 呢套我就一定會睇啦。呢套我就 係，哦，咁呢套肯定科幻片呢套。 係。 佢開頭仲懶係拍到唔係似呢啲係似啲 戰爭片， 似啲咩啊？戰爭片嗰條 feel 片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嘅係啦。你以為睇嗰啲 原來好似喪屍怪物咁嘅？ 係啦，即原來德軍咧。即其實呢啲本來係啲溝片 B 片一早拍過嘅題材啦，就話原來德軍秘密做實驗就整咗啲即不死人部隊咁嗰啲咩嘢啦，即其實真係喪屍啦， 即係紅骷髏中意整嗰啲嘢啊， 都係嗰啲嘢，咁之前溝片都拍過無數次，咁今次就叫做即喺荷里活叫做正式電影咁嘅咧，好拍一次啦，咁好似唔弱嘅喎，啲場面都係啦，睇畫頭， 睇個畫頭， 畫頭就好似好勁啊，係啦， 咁 啊睇特質點啦，有冇咩星做嘅咧？ 有乜嘢星座啊？咁啊，唔係好識 嘅。唔識嘅，嗰個主角好似都係個黑仔嚟㗎，係嘛？ 係個黑人，我喺度睇畫頭以為係阿沙窩個黑仔。 嚇嚇！我唔係咩？ 唔係嚟㗎。 我唔係啊！我都以為係喎，我以為係啊。 我都以為係，可能個個黑仔都咁上一樣啊！ 哦，咁樣咯。哦，咁你當住係可能會過癮啲嘅。係 咯，係咯，係咯，係啦，就下個星期就會做啦。呢套正式上。 OK， 咁仲有冇啲係科幻？ 有套都又唔係科幻日本片啊，緊急救命啊！ 嚇，即係有阿德東嗰啲。 嗰套咩 Code Blue 啊，其實即 係。哦 ，Code Blue 即係有阿户田惠梨香嗰套。 係啦，冇錯。 竟然仲有戲做啊！哦， 電影版啊，今次係。 係啊。 咁多年後先拍電影嘅。 係。 嗰套好多年前嘅一套電視劇嚟嘅喎，嗰時阿户田惠梨香仲。好似都係拍完《死亡筆記》冇耐啫嘛，最初。 但你啱啱唔知之前唔知舊年啊有又拍唔知第三季咁啊嘛。 係有啲咁都有嘅，都 keep 住叫有，不過意思都好耐㗎啦。咁啊而家咁耐先即係拍到叫電影版係咪？ 咁啊係電影版即係。 係咯，真係好耐啊呢套。 係咯，奇怪咁耐先。 佢今次有呢個新垣結衣同山下智久喎。 即呢兩位就唔係以前有嘅角色嚟嘅， 唔係齊嘅，齊全部有 都有嘅，我都有，我都有嘅， 新 垣 結衣 咁即係都係原裝班底，咁冇人提護田惠梨香嘅咩？咁呢個而家飛歐咗啦， 全咪有齊啊，全部有齊嘅， 都提係啊，有嘅 ，OK， 好，即係成隊人齊翻曬嘅 ，OK， 係啊，係啊， 嗯， 佢講係十年咯，好似話佢呢個係已經係。 係係，我有咯，最唔識就 可能係十年嘅紀念作咁樣噶咯，講到。 係唔係呢個咩得啦嚇？嗰啲咩話？將嗰啲嘢剪輯翻總集編咪得啦。 唔係總集編。 係咯。一影點樣互聯網？香仲係咁奸嘅，我話。 係嘅。而家唔得啦啲。 記嗰時個樣嘅，我話。 啲總集編而家唔賣得嘅，表得而家。 而家唔賣得啦。 呃唔到人。 系咪？嗯， 好， 咁有兴趣嚟睇啊，都唔系科幻嘅，系咯。 都仲有套动画诶，《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 系，嗱呢套有人追啊，呢套系啦。 嗯。 又话咩两个咩两个英雄啊，叫做 两个人的英雄。两 个人的英雄啊，系啦。系。咁佢里边又系有一个好劲嘅 hero 咁样，系咯。有人要打低个 hero 做一个目标咁样，系。唔系个主角喎，不过系。 我個主角唔係劇， 你話佢哋想嗰個劇啲，如果我睇過原創，劇一早啲能力過咗俾主角啦。 哦。 哦。咁樣。 跟住佢其實佢係剩翻好少能力嘅限時可以發揮到嘅。 哦。即係嗰個原創嘅英雄就變到咁啦。 因為佢嗰個能力就係、是、其實係一代傳一代㗎嘛。 哦。 咁佢揾咗阿主角做繼承人咁樣，跟住佢過咗俾主角。 但係佢哋冇關係嘅，冇血緣關係，冇剩嘅。 我冇啊，佢睇得起佢嘅，就揾佢做繼承。 點傳俾佢㗎？ 嚇冇啊！佢當掂咗佢，跟住之後將佢能力過咗俾佢就過啊。 我真冇呢頭嘅 ，OK。 嚇冇啊，係啊，跟住但係個主角因為個肉體承受唔到啲能力，所以佢一路都發揮唔到啲超能力嘅，跟住表會整爛自己個身嘅。 嚇！ 系啊， 咁样， 跟住佢咪翻学咁，成扎人咁过 又。好睇在乜嘢咧？呢套嘢做咩咁出名咧？ 好睇在咪， 即系佢表面上好似玩啲美国英雄啦，但系其实唔系噶嘛，你话？ 哦，唔系啊，其实佢系而家兴嗰样嘢，即系校园啦，跟住佢吓，跟住咪佢又加咗，即系你一啲坏人，跟住又好人啲协会咁样，跟住咪两帮人咁样打。即系佢哋翻学一学，跟住中间咪俾人袭击，跟住又打，跟住又翻学咁啊！即系卡啦卡啦咁做。 我即系都系火影笠到个超级英雄嘅， 佢系接咗火影棒嘅，因为火影佢上一个即系原本嗰班人即系变咗个大人之后，咁就开始颓颓地咁样咁啊，同埋即系叫冇咗 一套嘢上嚟 啦，呢套又上咗咯。 其实都系类似路线系。咁又加咗即係超級英雄呢個外衣啦，其實係上去咁樣。嗯，咁佢啲人都好似有著啲超人衫咁嘅嗰啲人。係咯，即係呢個係外衣啊，但係係啦，嗯，係，即係同嗰件衫一樣係著喺外邊嘅啫，係啦，係笠件衫咁咪超級英雄咯，係啊， 係啊， 就係咁啦。OK， 呢個就下星期會上㗎，就係、是。 嗯 ，OK， 咁都好多人中意嘅，咁啊有兴趣睇啦。 都系 hit 嘅， 好 hit 嘅，系啦系啦，好，好，左冇。 到十五号嗰个礼拜就有怪兽与格林戴华德之罪啦。 系人嘅，但系嗰个礼拜我哋可能会要预早录音，未必讲到。 系啊，所以要都谂计嗰个。 系啊，冇计补到一补就可能要遵守个礼拜补翻啦。 可能要迟一个礼拜啊。 有 机 会咁啊，系啦，因为呢个主要系新年唔喺度啊，因为新年要帮佢录音啊，但系所以唔喺度嗰个礼拜。 系冇错。 呢度要睇，呢度劲嘢嚟嘅呢套。 呢套劲，呢套必定真系你第二套唔睇呢套都要睇啦。呢套要 系， 不过可惜讲我哋嗰个礼拜脱咗脚，唉，有机会会系。 咁另外都有套劲嘢嘅， 系 就系被冰封咗好多年嘅冰封合作集啊。都会喺十五号上， 唔系， 系， 所 以 啊，以咁样，但系呢套唔紧要啊，我哋应该可以睇到啦，系， 系， 可以预早讲先同大家呢套， 呢套都 系超级英雄嘅，呢啲都系， 系，都系啊，甄子丹做嘅，都系， 系， 唔系佢直情系当时其实已经同期拍咗，唔系新拍嘅， 系啊， 唔知点解一路都冇上过画啫，系啦，依然 系 原装。系啊，个对头嗰个都系任达华，即系唔系话甩咗嘅，系你睇翻啲人都系咁young嘅，系啊， 系，同埋喺内地就上咗啦，咁就个票房咧系非常之差嘅，差过上次嘅，系啦，亦都预咗噶啦， 差过上次真系几多啊？而家系 依家哇大劑咯，上畫兩日先得嗰2000+萬，跟住埋單嗰兩萬幾千萬。 佢個故事線今次係講我哋係直情超越咗時間，即係去咗唔同嘅時空嘅喎，即係時間旅行嘅喎。 係啊， 係咯、啊，就唔係嗱，上次其實比較似急凍奇俠嘅。 系 嗰样嘢嘅啫，即纯粹嚟咗现代啫，系啦。咁啊，但今次呢个就变咗玩超越咗时间，要去好多唔同时代咁样嘅，系啦。咁啊，唔知啊，其实可能系其实系咪真系好差？唔知我哋未睇啊，咁睇下先啦。 未睇啊， 睇下先啦。 再讲到 呢度想望下嘅，系咯。其实唔止得呢套嘅，我哋另外仲有其他戏可以睇到嘅。我哋 系啊，冇错冇错。 因为内地上咗啊，系啊， 系啊， 呢个咩功夫联盟呢啲，系咯系咯。 系。嗰啲真 係，啲都係扮超級英雄嘅，係啦。 扮超級英雄，哇！有呢、這個咩啊，黃師傅啊，霍師傅啊， 係 嗰啲啊， 係陳亞珍，係 係啦，冇錯。 葉嗰、那個叫葉莫文先生嚟啊嘛， 係啊， 唔係葉問係咯，仲要出名係劉啊嘛， 係別問啊，唔好問。 係喎係喎係喎係喎，別問。 係啦， 係咁得，係啦，咁好嘅，唔好理佢啦，係啦。好， 冇 啦，做啲咩好咧？ 佢又系十五号，系啦。咁同埋同一日都有一部都北美上咗画好耐嘅丧尸片啊， 好 想香港又会上。 吓， 就系叫丧尸四分三。 嗰度爆我哋咪甩刀紧要？如果我哋唔喺度。 嗰度叫做丧尸四分三。 哦，唔识喎 ，Alan Page 哦，即系幻影猫。 Copycat 系嘛？ 系啦。 系咪叫 Copycat？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幻影猫。其实就讲讲丧尸。自虐咗好多年，跟住就研發咗個解藥，咁啊社會慢慢回歸翻正常啦，就會發生啲咩事呢，佢就講咁樣嘅劇情嘅係。 即係熱血喪男都唔止啦，同埋之前我哋做過有一套電視劇就講你都係有啲疫苗之後，話嗰啲變個喪屍人寧願繼續做喪屍咁嗰啲，都拍嗰啲類似嘅嘢。 英國 嘅。咁今次呢套其實係啦。但呢套其實一啲都唔係新戲嚟嘅，其實都係可能七點前上一上，其實好耐嘅。 都遲啦，因為睇翻資料咧，北美應該係喺今年嘅二月已經上咗正式。 係啦，即係應該都係七點前，香港例牌上一上當宣傳。咁Alan Page 嚟講都即係咁，即係話呢套個名氣仲衰過上次 Fat Liner， 即係都冇人睇。 佢個人越大，個名氣越。 哦，咁佢都係因為似靚妹呢下嘢好得意咁，但係佢老咗啦嘛而家，有老咗個新人都仲係，係啦，仲繼續係咁，咁咪死啦，咁咪即係安達又神同阿之前未來，點睇啊大佬？ 佢演技派多啲嘅，咁佢 就仲死咧，係啦，其實啲人都唔係為咗睇佢演技嘅原本啊，即係佢都唔再得意啊而家。 啊， 大家記得佢就算嗰時做有個跟住個紅色傻佬超人咧，佢做佢個好似羅賓，佢都係 short 噶嘛。 都 爛搭搭咁嘅樣，得意㗎，嗰時都覺得得意㗎，即係個都會跟住。 散奇俠啊！ 係啊係啊，嗰套都覺得過癮嘅，係啊。咁第一唔得咯。 做Inception 嗰陣時都 OK 嘅。 喂 ，Inception 仲早啊呢套，梗係非常 OK 啊，大佬。咁而家變咗咁古怪嘅定位就。 係咯，個人又大啦，年紀，但係個樣又細，好古靈精怪。 佢做啲角色又變咗係，反而係即係陰沉咁，即係好似唔係好。是大家一杯茶， 即係你做大人又好似唔似，做細路又唔似咁 樣。咁佢自己又出曬櫃啊，係嘛？都係係啦，嗰啲咁嘢啦，咁又唉唔知啦，唉係啦，又入門都又變咗某啲嘢代言，即係意思唔係啲產品啊，即係某啲界別嘅人士嘅代言咁嗰啲咁樣出嚟講好多嘢，咁咧可能都係未必係好事嚇，即係對佢自己星途嚟講未必係好事，係。系啦，咁所以都冇啊，系咯 ，Fat Liner 都如此啊，咁呢套更加其實聽都未聽過嘅，我哋係 啊， 大家有興趣先好睇啊，我諗到我可能都好少遠做嘅，到時都係得， 可能真係幾場咁就出碟㗎啦， 係啊，其實當出碟前宣傳嘅啫，我覺得係， 係咯 ，OK， 好，咁冇， 好，跟住就20號就有《洛奇外傳》嘅第二集啊， 哇，正啊， 又見到金錢炮啦，可以， 主要都係因為睇金錢炮，唔係睇史泰龍啊。 好好睇啊！我仲 係 一定 要 睇啊！ 都有啊，史泰龍係， 有史泰龍 有， 係跟住飾演瀟灑哥一樣嘅呢個 Rocky 嘅，係。 咁啊，我覺得上集好好睇嘅，所以今集我都會 支持。但今集係咪再多啲人做嘅呢？ 今集有埋洛奇第四集啊，龍格爾即係蘇聯拳手啊。 係 哇， 今次就係講我哋兩個即係阿波羅嘅仔，即係 Michael B. Jordan 對抗翻啊蘇聯拳手個仔啊！即係特別 恐怖啊！今次係邊個飾演嘅咧？就唔識嘅新人嚟嘅， 唔識嘅，係啦，唔識嘅。 明白。 但卢嘉尔本身都有出翻场系嘛？ 有出场，卢嘉尔同阿史泰龙都会喺度嘅。 哦。 唔知佢哋两个会唔会又打一场？ 冇啦，唔会啦，应该系咯，打唔到嘅卢嘉尔系咯。 呢套系咪有啊？佢冇神嘅好似都。 有，因为上一集都有噶嘛，做阿 B 诶 Michael B. Jordan 个老婆噶嘛。 哦。 上一集都有噶，上一集咧就。 即系你意思系边个咧？系金钱豹个老婆。 系啊。 哦。 哦， 系明白。 喂，系咁，你知唔知系咪阿龙哥写剧本啊？仲？ 啊，咁啊唔知，但系导演应该都系上集嗰个嚟嘅。 哦，咁样。 即系黑豹嗰个导演啊，照计就。 哦。黑豹个导演又好似拍呢啲啊 ，OK 嘅。 哇，呢套系好睇嘅，呢套 系。系咯，即系我觉得佢拍黑豹唔得啫。 嗯。系可能俾公司制肘嘅，即系嗰套嗰啲。 系咁，你始终个故事类型都唔同系嘛？ 系 呢套系得嘅。 系咯，佢不嬲拍呢个系 O K 嘅。 系同一日都有《红衣小女孩》嘅外传《人鱼》。 哦。 人面鱼系啦，咁我都唔明《红衣小女孩》外传变咗人面鱼，咁咪即系好似《爱回家》咁样，都唔关事。 我又冇追《红衣小女孩》嘅，我唔知佢一路讲乜嘅，其实系。 即系红衣小女孩佢自己有自己一个，即系你唔会精子之列口女啊嘛，大佬，即系第二只怪嚟噶，其实系 系啊， 系啊， 佢只不过红衣小女孩成咗个系列啫，系咯， 嗯， 红衣小女孩主演啦，系嘛，做翻主角啊， 喂，同一个礼拜都有好多戏讲，原来嗰个礼拜有战神第一战啊。 系啊，系呢套正喎， 即系罗宾汉，即系由 Kingsman 男主角做嘅，系啦。 系我觉得拍到嗰啲打到场啲好似 L 电视剧咁样嗰套啊，系。 系啊。 啊咁啊，战神第一战，咁同埋仲有诶，蜘蛛网中的女孩都系嗰个礼拜做嘅，即系龙纹身的女孩。 哦，喂，但系今次又再换人嘅喎。 系啊，全部换晒人，唔系冇。 又再系咯系咯，即系又冇啊詹士邦啦，系咯又冇咗上次啊。 你当系一套新戏嚟睇都得噶，我觉得。 系，即系只不过都系基于翻嗰个小说嘅第一集咁啫。 系啦，嗰个咩天气咩小 说。系啦，嗱，因为佢嗰次原装版就一次过嗰时拍就同一班人做噶，嗰时嗰个版本就叽里咕噜啦，大家唔知佢讲咩啦，系啦。 嗰啲系荷里活电影定瑞典？ 呢个系荷里活，当然荷里活版啦。 荷里活版嚟。 咁就即系本身就本来都谂住几部曲咁嘅，但系唔知点解做咗第一集之后就停咗。 咁多年。 咁而家再拍，换鬼晒啲人做，咁奇怪啲，系啦。 系 啦。 咁到时要睇下呢套都要睇。 我以为唔拍噶啦嘛，佢又拍喎，系咯，咁得意。 哦。 系。 咁同一个礼拜仲有无面超人标同埋宇宙战队嘅剧场版都会喺廿二号做啊。 系， 咁都系咪做得好耐噶啦？其实 呢套比日本当然都耐啲啦嘛，仲标 都系啲系嗰啲系半粒钟一套，半粒钟一套加埋嗰啲嚟噶嘛，应该系。 哦，即系点啊？即系两套戏噶？ 两个故事噶，即系战队同埋。 哦，即系两个戏。哦 ，OK， 真系 OK， 冇 crossover。 电影啊？系电影嚟。 咁有冇配音嘅咧？定系到时都系睇字幕噶？ 佢又冇写有配音版。 嗯， 佢就系写日语中文字幕啫， 哦，咁样，咁咪即系我咯，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呢套 唔知啊，有冇人有兴趣咯，系咯， 系咯，唔知啊， 都有嘅， 两个 hero 都过晒戏咯，标同埋宇宙战队都过晒。 宇宙战队系咪连无线都做过啦？ 系咪？ 系啊，做咗啊， 做咗啦， 而家做紧嘅嘛，宇宙战队系。 未完啦，唔知完咗未喎，仲要做 嘅。哦，未完啊，咁未完，咁即系 valid 紧仲 OK 嘅。 但系标就未做啊嘛，无线或者冇。 我唔做噶啦，因为而家无面超人 cut 咗啦嘛。 哦，咁系啦系啦，咁冇咯，咁就系啦，咁而家就22号就做套剧场版咁啊。 系。 吓， 嗯。 咁月尾就仲有套《胡桃夹子》。 哦， 系。 29。 其实北美就上咗啦，咁啊。 上咗啦，点咧？ 未睇啊！網上其實好啲啦， 內地兩日都上咗啦， 係咯。 啊，內地都上咗啦。 內地都上咗仲貴咁， 係禮拜六五上嘅。 點解呢套追得咁貼咧？ 係咯，咁快。 好中意個靚妹啊！佢哋。 咁唔知啊。 我呢套出奇地貼喎。係 咯。 哦。我反而係香港 播。內地上咗都好嘅，內地上咗都好嘅，我哋可以快啲有得睇。 唔係，係直情有得睇，我俾咗條 link 大家啦，其實。 系，我都唔想 讲 呢 句。系啦，你随便睇，系啦，有得睇啊。 如果你话快，其实水行侠系好似话全内地12月头应该做。 哦，咁快？ 吓？ 哦，系啊，咁快。 可以睇一望嘅快，快过北美同埋香港，唔知点解。 系，佢都系叫水行侠啊，即系冇人叫水行 侠。唔系，叫海王。 佢叫海王规范系嘛？ 大陆叫做海王嘅 吓。系 ，OK。 海王雞飯 係係啦，12月7日海王。 咦？哇！早兩個禮拜喎，比香港係。 唔係，係早比香港唔奇啊，比美國先犀利啊嘛。 係咯，哇！犀利喎，咁真係。 都好事啊！希望以後啲戲再搶先啲，我哋即刻睇到。 哇！要翻嚟睇先。 唔係，即係對我哋對我哋做節目嚟講係好事咯，最少。 不過我哋會入戲院再睇多一次嘅。 係即係好睇嘅戲，我哋係真係有嘅，我哋唔係吹水嘅。不滿足於啊，即係睇咗個槍版係啦， 冇錯， 即係好睇嘅戲啊，好睇嘅戲啊，我講嘅嚇，唔好睇嗰啲人連睇槍版都嘥時間啦 ，OK， 冇錯 ，OK， 好，咁啊11月就係咁啦， 嗯 ，OK， 咁啊12月就梗係大把戲噶啦，係嘛？ 係啊，冇錯， 大把科幻片啊， 係咯， 係啊， 喂，齋數算啦，喂，唔使講日子啊，口噏，數名， 哦，口噏，一路順序噏啦，就係。第一套就有套叫《聖誕怪怪節》， 係即係嗰隻以前係咪阿 Jim Carrey 做過嘅？ 詹基利啊，係啊， 係啦。但今次呢套係卡通版嚟嘅，係嘛？ 卡通版。 卡通係即係色嗰隻抵死啊！即係成日想整走啊聖誕老人嗰隻，唔知有冇印象？ 係啦，就嗰隻咁嘅嘢。咁另外跟住一路落就有《移動城市：致命引擎》啊。 系嗱，呢個係犀利嘅嘢嚟嘅 ，Peter Jackson 嘅，同埋嗰幾本書其實真係其實係名，即都幾出名嘅，係啦。咁我哋有期待嘅呢套戲，係啦。 有 期待。 另外就蜘蛛俠啊，跳入蜘蛛宇宙。 係，就卡通嚟嘅，係啦。今次用黑仔蜘蛛俠做主角，咁其實有 Peter Parker， 不過佢已經變咗大叔。咁亦都有另一個平行世界嘅 Gwen 都變咗做女蜘蛛俠咁啦，係啦。咁唔止㗎，其實仲有隻蜘蛛，隻豬真係豬喎，真係豬豬俠喎，嗰隻係 火腿啊，有 阿 Ham 啊，火腿係啦。咁但係你以為嗰隻嘢好 Q 版嘅，唔係喎，嗰隻個樣好 Q 版，但係係佢哋成班裏面咧最成熟同埋最理性嗰位。 哦， 好大嘅逆差嘅，係啊，係啊，佢個樣就係卡通，就係佢整我哋嘅，係啦。咁仲有好多嘅，即係真係有玩到。 呢套我都有啲期待啊！呢套 有期待，大過套真人好多，係啦。咁啊， 係 爭在爭咗東影蜘蛛俠，好似冇參戰啫今次。 但係唔知點解就變咗有個日本妹蜘蛛俠喎。 有個日本妹，咁其實蜘蛛俠好多嘅，我哋都不能夠即係知道曬啦，係啦。係 啊。 嗯。有機會一陣大運戰嗰陣有東影嘅，可能即係唔知啊，所以出咗啊，入啫啊，係咯。好，咁啊，到時睇啦，可能仲有其他我哋未見到嘅。 仲有12月仲有《無敵破壞王》嘅第二集。 係冇錯， 即係嗰個大舊佬加個跳格妹個嗰出。 冇錯。 係啦。 今次有大量啲，今次玩其實好似嗰啲人物雖然都有出 game， 但係其實好多都係迪士尼嘅電影人物嚟嘅，包括星戰嗰啲啦，包括嗰扎迪士尼公主啦，係咯。咁你就覺得佢今次好似係玩咗戲啊，就唔覺得似玩 game 啊？ 唔係因為佢話佢今次 on 咗 line 啊，上咗網啊。咁其實應該就乜都有嘅。係。 唔係咁，如果係咁講，應該有真人嗰啲啦，佢又冇嘅。OK， 即係其實佢呢扎嘢咧都有出 game， 咁好多戲都有出 game 㗎啦。咁但係其實你實質嗰啲 IP 係電影 IP 咯，我感覺。咁你睇落去簡直係好似又玩咗《Ready Player One》咁啊，係啦。 係。 咁啊，講埋仲有兩套。大嘅科幻片啊，就係《大黃蜂》。 大黃蜂。 就12月啦。 呢套我哋有期待喎。 都係一樣，係啦。 邊 套？ 仲有邊套啊？ 十二月。 仲有邊套？ 潛水俠。 潛水俠係啊，即係先講水行俠啦。 點睇啊？咁多。 唔係啊，褪咗㗎啦，本來喺同一日添啊，大佬。 而家都係同一日㗎。 同一日啦。 而家都係同一日，今次。哦。 係啊，都係12月20日。 哦。係。 不過如果你話無敵破壞王二咧，咁就我哋可以冇咁辛苦，因為我哋亦都揾到其他地方睇嘅，因為11月23日啊內地上嘅會。 哦，好，係多謝內地，係。 哦。 係啦。 一上 就睇。一全部都內地上先喎，反而。 係。咁市場大啊嘛。 有好多戲其實都係嘅，即係例如。超人特工隊二其實香港褪到暑假上啫，其實就內地 香港算遲啊！嗰度如果你嗰度 又最遲啊嘛，嗰度係 又最遲啊，唔知點解係。 係咯，唔知點解香港發行問題呢啲就。 睇仲有冇數埋。 好啦，12月哇夠啊！12月咁 都 夠啊！ 都齊曬啦，睇死人啦已經。 齊曬。 都冇咩真係正式用聖誕嚟做主題啦，係咪咧？即係除咗嗰套聖誕怪傑之外， 聖誕怪怪傑就 怪傑啦， 冇啦， 冇啦，其實冇乜關係嘅同聖誕係啦。 嗯。 咁仲有套嘅，仲有套港產片啊，《葉問外傳》張天志都。 哇！呢套正啊，呢套我嚟講。 呢套笑片嚟㗎。 唔係， 星星人 啊，葉問平衡宇宙啊，就用呢個葉問三嘅最後對手阿張天志啊，就主角嘅，係啦。 咁佢又唔係平衡宇宙嘅 spin off 啫。 系 咯， 即系有翻叶问嗰个世界嚟嘅。 系啊，咁啊导演就换咗人啦，不过就唔系阿叶伟信啦，就阿八爷袁和平做导演嘅。 你会唔会差啲啊？ 咁佢拍呢个类型嘅功夫片就希望冇问题啦。咁就 拍翻实正嘅。 系系，反而呢个唔系奇幻，所以仲放心啲。 系啦，同埋呢部戏咧 系想象力系咪？反而吓。 系喺金马奖嗰度就嗰、那个咩啊最佳动作设计系有份提名嘅，系啦。 我咁呢个唔正路嘅。 啊，同埋我睇个预告片就其实啲动作场面打得都唔错嘅，系都偏向实正啊。其实就 即系冇嗰几个宗师出现啦，呢度系嘛，冇穿越时 空。冇。 有叶问， 同埋 有 啊边个？ 吓？ 唔系应该有叶问咩？ 呢个咩话？ 有冇啊？ 咩啊？ 阿张天志 冇叶 问， 但系阿甄子丹有份喺后边监制，我唔知点解睇名单。 哦，竟然系咁。 或者客串都唔顶噶喎。 客串都未必有，但系就 临尾出翻嚟问佢食咗饭未？系啦， 可能系。系有阿 Tony Jaa 啊，有阿杨紫琼啊。 哦， 系咯， 竟然 系啊，仲 有 Tony Jaa 对打，我觉得张晋同 Tony Jaa对打，我有啲期待，因为上次喺杀破狼系睇过一次噶嘛，我记得系。 是但是是吳京加埋阿 Tony Jaa 都唔夠阿張晉打嘛，嗰次係啦。 啊， 同埋 有埋楊紫瓊揸雙刀或者 Lightsaber 係楊，係啊，楊紫瓊係揸雙刀啊，好似做啲女黑幫大佬咁嗰啲咯，大家姐咁樣嗰啲黑幫係啦。 即唔係做翻啊，同阿玉嬌龍對打嗰陣。 係啊，唔係啦，咁就 因為黐翻嗰度去算啊，我驚係啦。 嚇嚇，亦都有個荷里活嘅演員啦，咁就銀河守護隊啊，嗰個藍色嗰個大隻佬啊， 藍色， 即係摔角手啊， 係啊， 都唔 係 藍色，嗰個灰色嘅，即係紅色紋， 灰綠色咁樣， 即係總之即係嗰個係啦，即係摔角手啦，哦，佢竟然有份做今次，哦， 係啊，仲有周秀娜、鄭嘉穎啊，譚耀文啦。仲有食燕能，即系功夫里面嗰个孤哩强啦。 系 ，O K。 系啦， 好多 打得嘅人都好齐嘅，其实呢一个系啦。 明白，好。咁即系真系 sell 翻，真系实打嘅多啦，今次 系啦。 咁 O K， 咁呢啲 O K 嘅呢啲。 不过就拇指就袁和平就唔系挂正佢个名做武术指导啦。 咁噶。 就是佢細佬啊，袁信義啊，第一次掛正牌頭做武指啦，今次就 你咪即係話係佢扮女人喎咧，即係話 唔係嗰個就係袁長仁嗰個就獨立咗出嚟搞好耐嘅，袁信義就好少獨立一個人出嚟做武指嘅。 我覺得呢個就 係 睇過 嘅， 我哋直情即係演。係 啦，如果你話睇奇門遁甲即係舊版啊，袁長仁做女人嗰個呢佢都有份演出嘅袁信義就係做嗰個大奸角蝙蝠大師嗰套就。 哦。 哦嗰個。OK。 咁咪即係做周星馳咩大內密 冇錯 扭 係啦嗰個仔呀阿袁長仁係媽媽嗰個仔呀。係呀分身兩個嗰個跟住之後你隻腳穿曬筋我點會。可以扮唔知咧，嗰個 就係袁信義啦。 冇錯，嗰就係袁信義啦。 有少少黑白無常咁樣嗰個。 係啊，嗰位先生就係啦。 哦，原來係咁。O K， 畫鬼腳終於畫到喺呢度啦。O K， 係啦，佢我 O K 佢嘅風格嘅，其實就佢偏向實正嘅，佢嘅武打風格。 咁好睇喎，偏向實正好睇啊。 係啊，我到時再詳講啦，呢位先生嘅 拍嗰套原本 係 奇幻嘅， 非常 實正就唔好睇啦。即係呢個古仔本身係現實噶嘛，咁咪好睇咯。 係， 即係你揾啱人嘅，係啦。即係如果係奇幻嗰啲咧，我不嬲都覺得係阿陳小東會適合啲嘅。 係，冇錯。 咁但係而家陳小東真係唔知去咗邊啦，好可惜。 係好少 job 俾佢接，就算影啊呢一套阿張藝謀做嘅電影啊。佢平時用開程小東啊，今次影都唔係用程小東咯。 即係結果今次影都冇埋啦，係啦。 影都冇拍， 真係慘啊！真係，我就好欣賞嘅，因為佢就真係係有設計，即係佢啲設計咧，唔係話即係咩，即係其實佢係將點樣擺到落奇幻啊嗰啲嘢度，咁你就唔係就嚇你實打同嗰樣嘢其實有距離噶嘛，咁佢點樣表現咧？嗰一程小東做得好好，佢真係真係動作設計啦，佢嗰就係、是。系啦，但而家呢啲系翻去变翻系真系打啊， 武术指导啦 嘅武，即系你系啦，真系武术指导啦，系啦，咁就设计嗰阵时咧，就反而系冇咁关事，系啦。咁啊，程小东其实就系真真正正做设计啦，系啦，咁啊冇咗，反而真系好可惜嘅。好，咁啊，大家等下啦 ，OK， 咁呢套几时做啊？ 12月20日啊！ 哦，冇错，哇！咦，竟然圣诞上呢啲系啦， 系 啊。 硬拼大黄蜂同埋 田心合哇，咁有信心，好。 不过对于我呢种功夫片迷就，我会呢套 反而有 先嗰啲啦。 摆第一位啊！ 即系佢都觉得唔同观众啊，所以冇唔怕，系啊。 系唔怕嘅，其实。 即系即管喺嗰个礼拜上鬼戏，咁又另一啲观众啦嘛。 系啦，冇错冇错。 圣诞流流或者新年流流做鬼戏，咁的确冇关系啊，系咪？即系嗰班观众就另外噶嘛，唔会抢咗噶，系嘛？即系唔会同另外啲抢咗啊嘛，系咯。 系啊， 都啱嘅，系 咯，打海系咪先？ 系，即系佢唔同性质啊嘛，唔系同一个性质啊嘛，系咯系咯，大家都科幻片就反而会抢咗啦，系啦，即系大黄蜂冚呢个潜水侠就其实有抢到啦，系啦，反而， 嗯， 系啦，系啦， 系 啦， 系咯，系咯，反而做功夫片应该冇乜影响嘅，系啦，可能都大家都想睇下，系咯，即系， 同埋又系长假期，其实我 系有唔同类型嘅戏系正常嘅，系咯， 嗯， 同埋港产又唔同嗰个价值就系咯。好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马生冇嘢补充， 冇啊，差唔多， 冇啦，系好啦，咁冇喂，咁嚟紧睇下呢啲啦，下个礼拜反而就系有几套好嘅港产片啦，但系不达同大家睇完讲啦，咁就系几套乜嘢话，下个礼拜有几套即系科幻啲， 主之力啊，最紧要就系 啦，即系一个二战嘅丧尸，一个实验嚟嘅，咁系， 同埋Cook Blue 同埋我的英雄学院都可以注意下， 如果睇到就容大家讲下啦，好冇？ 嗯， 系啦，好啦，好，咁啊，明仔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我哋有咩地方可以听到我哋咧？系咪有 Castbox 嗰度系咪？补一补啦 ，Castbox 串一串俾大家听先。Castbox 啦，系啦 ，dot 乜嘢啊 ？dot FM 跟住斜洞 CH 斜洞，跟住要注意嗰个 number 系 13727795，读多一次13727795咧，就會睇到我哋，或收聽到我哋噶。 係啦，咁如果大家攞咗個 app 就仲方便啦，即自己即係話你聽又有新節目 啦， 咁樣。同埋咧，呢個 Castbox 上面都好多其他嘅即係電台或網台嘅節目都有喺上面嘅，大家可以上 search 係啦。不佢就好似冇一個版面即係叫齊曬啦。咁但係其實我知道有好多嘅，我覺得有上面 聽其他。好容易揾，其實好容易揾嘅啫。你打個節目 打個字就有，不過即係你唔知道有咩節目啊嘛，最弊就係啦。 哦， 咁變咗佢就冇咗個嘅以往呢啲就通常有個第一個版面會可能有啲新 update 又咩，咁佢就好似又冇嘅，的確係啦。咁但係其實好多節目聽嘅 Castbox 啦，咁啊，咁亦都方便大家聽我哋節目嘅，因為你可以手機聽咁咩，唔阻大家嗰啲。 可以 download 咗落嚟，慢慢聽都得。 又得，係啊，你就算即聽咧，都唔係太阻大家做其他嘢嘅。 系啦，你 好好順暢嘅， 慢慢 你係啦，係啦，係 啦， 冇錯，係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邊度聽到我哋？ 另外 ，Cat Square 啊，都可以繼續。 Cat Square 繼續有嘅，係啊，冇甩過嘅，係啦。 有 update 嘅，一路有 update 嘅。 係啦，咁仲有邊個台有冇咧 ？Reg 先係咪 ？Reg 先啦，梗係。 繼續有我哋嘅，好啦，咁啊，大家去以上嘅唔同嘅頻道啊，收聽我哋啦。咁亦都有，的確有聽眾有留言啦，話我即係中意個節目嘅，咁多謝翻大家， 好多謝曬， 多謝曬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大家踴躍啲啊！係，因為我哋其實嚇唯一嘅精神支持就係大家嘅留言嘅啫，係， 係冇錯， 係啦，好，好啦，好，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